Bye. 就是那要命的儿，奶还美，那些上那个干果呀，是该养养着草，只养养我那看见你，咱你就养养。见不上个人，哥哥我在这个俩啥呀妹子你在哪个，看中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拜拜上，看中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拜拜上。 想亲亲哪块想得有，只是冷冷的哪块的手，你身上哪块的丢哼呀亲了没咋，我心少痛，人头前哪块想你呀，哈哈哈哈哈哈想，人头他哪块想你呀，亲没咋没淡淡呀，人头他哪块想你呀，亲没咋没淡淡呀。 Oh, 青枝绿叶长得个好，还有红的是个花椒，哎还有绿的是个枝梢。 万万有花 像个谜， 一步我跨过乌拉山。 要用 细看，那哎哥哎哥我呀这呀嘛这花来。Thank you. Yeah.